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鱼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电影《春天不是图书天》的插曲。这部电影是1986年上演的，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老式喜剧。这部影片呢，是想告诉我们，偶尔逃离一下现实世界，休息一下也是很重要的。当你停下脚步，看路旁的风景，你会更加努力地去珍惜时光。对于大学生，这是一部很好的教育片。下面要介绍的也是一部适合大学新生观看的电影，叫做《蒙娜丽莎的微笑》。这部发生在著名女子大学里的故事呢，自然呈现了大学当中可能出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一位主演都有自己的瑕疵，但又十分的真实。一首同名主题曲和一首插曲《秘密的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Mona Lisa, Mona Lisa, men have named you. You're so like the lady with the mystic smile. Is it only 'cause you're lonely they have blamed you?For that Mona Lisa strangeness in your smile. Do you smile to tempt a lover, Mona Lisa? Or is this your way to hide a broken heart? Many dreams have been brought to your doorstep. They just lie thereAnd they die there. Are you warm? Are you real, Mona Lisa? Or just a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art?Smile to tempt a lover, Mona Lisa. Or is this your way to hide a broken heart? Many dreams have been brought to your doorstep. They just lie there, and they die there. Are you warm?Are you real, Mona Lisa? Or just a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art? Mona Lisa, Mona Lisa. door. And my secret loves no secrets 1985年《早餐俱乐部》上映了，这部电影呢，在随后的30年当中影响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甚至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青少年题材影片的演变和发展。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本德举起了拳头指向天空，这一画面呢，现在也几乎被视作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的标志了。影片的插曲也带着浓浓的上世纪80年代的风情。 下面这首《寂静之声》应该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旋律了，这是电影《毕业生》当中的插曲。虽然这是一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啊，但是呢，对如今的迷茫的大学生们依旧有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对生活不知所措，但是一定要有战胜自己的决心。那说到对大学生具有指导意义的电影呢，还想到了一部啊，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了，是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这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同时呢又诙谐搞笑、发人深思的励志成长故事。这部影片当中歌曲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印度电影嘛，里面有很多的歌曲，在这部影片当中出现的插曲都是印度语歌曲。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其中的一首。 शाखों पे पत्ते गा रहे हैं फूलों पे भंवरे गा रहे दीवाने किरणें गा रहे हैं ये पंछी गा रहे ओ बगिया में दो फूलों की हो रही है गुफ्तगू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हूबहू आई आई आई जुबी डुबी पंपा जुबी डुबी परंपा Zooby-dooby-zooby-dooby, not check your boggle, stupid man. Zooby-dooby-zooby-dooby-pum-pum, zooby-dooby-pum-pum. Zooby-dooby-zooby-dooby, not check your boggle, stupid man.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तू बहू आई आई आई जुबी डुबी डुबी पंपा जुबी डुबी परंपा जुबी डुबी जुबी डुबी नाचे क्यों पागल स्टूपिड मैन जुबी डुबी पंपा जुबी डुबी परंपा जुबी डुबी जुबी डुबी नाचे क्यों पागल स्टूपिड मैनचांद जमीन पर इतरा के गा रहा एक टिमटिम टूटा तारा उठला के गा रहा हे राते अकेली तन्हा मुझे छू ले आके तू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तू बहू आई आई आई जुबी डुबी जुबी डुबी पंपा जुबी डुबी परंपाZooby dooby zooby dooby, not check your pocket, stupid man. Zooby dooby zooby dooby, pom para. Zooby dooby param pa. Zooby dooby zooby dooby, not check your pocket, stupid man. Zooby dooby dooby dooby, pom para. Zooby dooby

lights up. It's a little after 12. 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 Leave the work for someone else. People say, they say that it's just a phase. They tell me to act my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完美的一天》是电影《律政俏佳人》的主题曲。这部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啦啦队长如何努力考上哈佛大学，以及呢用自己的真才实学赢得了重要官司胜利的励志的故事。其实关于哈佛大学的电影还有很多，比如说《风雨哈佛路》也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部。这部影片呢，介绍了一位长在纽约的女孩丽丝，经历了人生的艰辛以及辛酸苦辣，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最终进入到了这个非常知名的学府。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电影当中的插曲《最后一个知道》。 Running to your own devices. So that's how it goes. Never the first, always the last. 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加入社团啊，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非常的有成就并且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哎，但是在电影《大学新生》当中呢，以打破常规的方式为我们描述了女主角挑战权威向大社团宣战并且呢独自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故事。这部电影的配乐非常的年轻化，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影片当中的插曲《偷心》。 Its own stakes and catch the last weekend of the last week before the gold and the glamour have been replaced. Another sun-soaked season fades away. You had stolen my heart. Only grand farewells. Crush the best one of the best ones. Clear liquor and cloudy eye. Too early to say goodnight.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上面这首日语歌曲是日本电影《垫底辣妹》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呢，改编自真实的故事，讲述了成绩极差的高中生沙耶加利用一年半的努力考上了日本著名大学的故事。可以说这部影片给了很多高三学生非常充足的力量，而很多大学生呢也觉得这部影片是充满了自己青春共鸣的一部经典。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华语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的主题曲《致青春》。这部电影是近些年来华语青春电影当中质量上乘的一部，对不同学生的多线刻画也反映了一代大学生的生活轨迹。那今天的节目伴随着这首歌曲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